创世纪第48章。这些事以后，有人告诉洛瑟说，你的父亲病了。洛瑟遂带了他的两个儿子莫纳协和厄弗拉因同去。人告诉雅各伯说，你儿子洛瑟来看你。以色列遂勉强由床上坐起。雅各伯对洛瑟说，全能者天主曾在克纳罕地路次显现给我，祝福了我，对我说，看，我要使你繁殖增多，成为一大民族，我要将这地方赐给你未来的后裔，作为永久的产业。我未到埃及见你以前，你在埃及国所生的两个儿子，由今起应归于我。厄弗拉因和莫纳协属我，全如勒乌本和西莫盎一样。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子女尽归于你，不过在分产业时，他们应归他们兄弟的名下。当我由帕丹回来时，在离厄弗拉大还有一段路程时，在路上，你母亲拉黑尔就在我的悲痛中死在克纳罕地，我就将她葬在去厄弗拉大及白冷的路旁。以色列看见洛瑟的儿子就问说，他们是谁？洛瑟回答父亲说，是天主在此地赐给我的儿子。以色列说，带他们到我跟前来，我要祝福他们。以色列因年老，眼目昏花，看不清楚。若瑟遂领他们到他跟前，他就口亲他们，抱住他们。以色列对若瑟说，连见你的面我都没有料到，现今看，天主还使我见到了你的后裔。洛瑟遂由他父亲膝间将孩子拉出来，俯伏在地下拜。然后洛瑟又领他们两个，右手领厄弗拉因到以色列左边，左手领莫纳协到以色列右边，到父亲面前。以色列却伸出右手放在次子厄弗拉因的头上，伸出左手放在长子莫纳协的头上，故意交叉着自己的手，遂祝福洛瑟说，愿我的祖先亚伯郎和伊撒格一生与之往来的天主，自我出生直到今日沐浴我的天主，救我脱离一切祸患的使者，祝福这两个孩童。愿我的名及我祖先亚伯郎和伊撒格的名赖他们流传，愿他们在地上生育繁昌。若瑟见他父亲将右手放在厄弗拉因头上，认为不对，便拿起父亲的右手由厄弗拉因头上移到莫纳协头上，对父亲说，阿爸，错了，这个原是长子，您将你的右手放在他头上。他父亲却拒绝说，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。 他也要成为一个民族，他也要昌盛，但他的弟弟却比他更要昌盛，他的后裔要成为一大民族。那一天，他又这样祝福他们说：以色列，将以你们祝福人说，愿天主使你如厄弗拉因和莫纳协。他又将厄弗拉因放在莫纳协前面。然后以色列对若瑟说：看，我快要死，但天主必与你们同在，必领你们回到你们祖先的地方去。现在我将由阿摩利人手中以我的刀剑弓矢夺得的那块山地赐给你，使你比众兄弟多得一份。